有你，孤单的时刻只能拥有每次亲吻之后残留的温热，也总是那么深，不问不问，当爱里藏着秘密，拥抱着也不坚决，还以为可以忽略你和他的一切，就能独占你微醺的誓约，你属于我。Let me be the one, one and only one。 我不要昨天，我只要明天，眷恋都不曾相恋。Let me be the one, though you still have someone。是你我也不能心安，是否也视而不见，爱里存在界限，放不去这眼现实的分裂，才有永远。 Let me be the one, one and only one。 我不要昨天，我只要明天，眷恋都不曾相恋。 Let me beSomeone， 做你的第二情人多纠缠，别再问我什么敢不敢。我爱了恨了忍了还不舍得，当你抱着他的温存时刻，会想起我吗？都看不见，何必装作有感觉。 Let me be the one, even just like a horse。 做你的第二情人成什么恨，不过是你真的猜不过，只有我看透你的寂寞。